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密码；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我是刘莎。有这样的一句话啊，很多女性朋友一定都特别清楚，五月不减肥，六月徒伤悲。到了夏天的时候啊，有一些朋友就会发现啊，原本冬天你衣服穿得多的时候，那些肉肉还有一些躲藏的地方，这个时候衣服越来越少，已经是盖不住那些满身的颤抖的肉肉了。所以有些女性朋友啊，她们总是把减肥这样的两个字挂在嘴边，但是真正能达到目的的朋友其实啊少之又少。减肥不仅仅是一种追求美和健康的方式，有时候呀，它更是对你意志力和生活态度的考验，甚至有人说你的身体状态反映了你对生活的妥协态度。今天来做客的这位嘉宾朋友呢，是著名的心理学专家，也是一位知名学者，汪冰博士。汪冰博士你好。 刘莎好，大家好。 汪博士，你听过那句话吧，一月不减肥，二月不减肥，三月不减肥，四月不减肥，过了五月才到了六月了，这就是老大徒伤悲了。而且这话还要演绎，七月不减肥，八月不减肥，九月不减肥。总之啊，这个减肥两个字经常挂在嘴上的人，经常是一年四季都没有减肥成功。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迫在眉睫的减肥的事情啊，教大家戒掉坏习惯，养成好习惯。因为五月份你还没瘦下来，到六月份衣服穿得越来越少，这个时候很多女性朋友，尤其是身材偏胖的女性朋友，就觉得比较尴尬，不是很美观了。关于减肥这个事儿，汪冰博士有什么话说吗？ 其实减肥也是我面临的生命难题啊，也是困境之一。所以呢，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话题，我觉得不光是对大家说的，也是对我自己说的。那为什么我想到要跟大家聊呢？是因为我最近读了两本书，一本是《坚持一种可以养成的习惯》，另外一本是《如何戒掉坏习惯》。这两本书可以解释我们很多关于减肥的困惑。当然，我也希望能够在这个过程中分享一下我自己对建立一种新习惯，包括戒除习惯的心得和经验，特别是一些心理学上的原理。因为实际上减肥既涉及养成新习惯，也涉及戒除旧的习惯。 是因为咱们说到减肥的话题，所以您特别翻了这两本书，如何戒掉坏习惯和坚持一种可以养成的习惯吗？ 其实我一直对习惯这件事非常感兴趣，因为我相信一句话，习惯即命运。大家可以想想，在你们的人生中，从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开始，有人可能是喝一杯水，有人可能是刷牙，有人可能是健身。这些安排并不是每天早上起来说我要做什么，而是它就像一个自动化的程序一样在你身体上执行了。所以我相信其实习惯即命运，我对习惯的兴趣也是对命运的兴趣。特别是今天很多人说颜值即正义啊，所以体型也在影响着我们的命运。而其实一个人的外在的形貌不一定说偏胖就不好，这可能是对体型的歧视，但是你基本上可以从他外在的形貌中看到他的生活习惯，甚至可以透视出内在世界。 没错，汪冰博士说的这两点啊，一点呢就是追求美是我们人类的天性，另外一点就是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变得越来越好。所以我也特别理解好多朋友真的是不惜代价来减肥，他们的这种做法背后的这个心态。那刚才说到是第一个问题啊，接下来第二个问题啊，汪冰博士，为什么有的人那么胖，而有的人他们会说，哎呀，我每顿饭都吃特别多，我就怎么吃都吃不胖。你是学医学的专业人士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吧，这种情况是怎么出现的？ 至少呢有两个可能的原因。每个人的基础代谢率是不一样的，就像汽车在街上跑，其实发动机消耗的油料是不同的，跑同样的功率或者同样的时间，有的人的机体就耗油量比较大， 身体消耗比较大，基础代谢率比较高的人坐在那儿，可能也比基础代谢率低的人要消耗更多的卡路里。 哦， 哎，这就是说从消耗的角度，当然我们知道除了使用之外，还有一个叫摄入，就是吸收的问题。吃的多是一回事儿，吸收到身体中是另外一回事儿。你的肠道对食物中热量的吸收能力，你的身体对热量的蓄积能力都会影响到。所以如果用内燃机做比喻的话，一方面是油料注入的多少，油料使用的效率，还有就是在使用油料的过程中，你最终产生运动需要在消耗多少单位的热量，这都是有关系的。这些放在一起，包括我们的饮食习惯啊，外在的生活环境，比如说我就注意到一个细节，厌食症这件事情，这其实是一个白人病啊，也就是说是从欧美的文化中被界定出来的，但是在非洲含有厌食症的患者，但原因就是可能在当地以胖为美，他们并没有对身体的意向有这么多的禁忌。 汪明博士，当你说到厌食症这三个字的时候，你知道我作为身材并不苗条的一位女性，我有多么羡慕能够得这种病。一定要批判一下，我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但是大家能够理解吧，想减肥的朋友的心态已经都是什么样子了。 嗯，虽然厌食症是一种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去关注，包括理解，给予支持和关怀的障碍，但是这也说明人的头脑是很有意思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厌食症几乎是一种求死的冲动，你就严重限制了热量和营养的摄入。但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我们的大脑啊，真的有很多潜在的奥妙的地方。我们认为培养习惯是件很困难的事情，但是在大脑看来，也许当我们选择了如何去恰当的驾驭它的时候，它可能自动就会朝着某一个方向前进了。 嗯，我们刚才呢跟大家呀谈到了啊这个减肥的事情，那在这儿呢有两个知识点，还是要请汪明博士跟大家来说一说。汪明博士，咱们前面谈到了啊，为什么有的人怎么吃都吃不胖，那么一方面呢，当然呢是他的这个身体，那人家就能消耗的多，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他这种吸收的情况。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啊，我们的消耗和吸收有没有可能改变？有的人呢他的身体呢就能消耗比较高的卡路里，那么他有没有经过一定的训练以后啊，原本消耗低卡路里的人也能变成消耗高卡路里的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刚才说到了这种啊消化吸收不好的人，有没有通过比如说医学的调理啊，能够变成消化吸收正常的人呢？这是两个知识点，请你给大家来解答一下。 嗯，说到这个基础代谢率呢，我们会看到网上有很多的帖子已经在解释了。 嗯， 比如说为什么要锻炼肌肉增肌？增肌可以自动起到减肥的效用，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肌肉的代谢率比脂肪组织要高很多， 对， 等于实际上你把你身体的更多的部分变成能够燃烧热量的肌肉了。 嗯， 这样的朋友呢，通过锻炼的方式，等于是变相的增加了自己的基础代谢率，还有运动本身也会让你的基础代谢率增加，也会让你的代谢率增加。那这种情况下，就会让你在单位时间内燃烧掉更多的热量，也会可能储存的更少。还有刚才刘莎说的啊，这种提升消化能力的方式，我周围其实有很多的朋友天生生得非常的清秀，但是他们对自己清秀很不满。你会发现人总想变成别的样子哈、啊，他们就想变得丰满。我们说你骨感挺好的呀，很多人都想减到你这个程度，穿这么小码的衣服都做不到。他说：“可是我要穿童装啊。”他希望自己能穿这个成年人的服装，但是这种治疗效果，我觉得目前我看到的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达到满意的效果。 嗯， 然后呢，医生可能会给出一个建议，就是胖瘦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指标其实是健康。 嗯， 像今天我们在讲关于减肥的事情，我们讲的其实是如何培养健康的生活习惯，过好健康的一生，而不简单的是以体重为敌。实际上在建立一个减肥的或者保持体重的习惯中，我们更希望大家灌输一个理念，就是过程比结果重要。那很多人都拼命地盯着结果，我要增重多少，我要减重多少，达不到的时候就会出现自责、沮丧等等，包括对自信心的打击。但实际上如果我们把这个规划变成我要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不管最后是胖还是瘦，我觉得建立健康的习惯这个过程比结果重要。当然这个过程本身也是一个结果，那这个减肥可能变得比以前看起来更轻松一点，因为不是及格和不及格的两分法，而是比如说我今天有没有运动 啊，我有没有吃健康的膳食结构，我的菜的颜色是不是像膳食医生所推荐的各种颜色都有啊，各种配比都有。当你去关注这个的时候，其实慢慢的，我相信你的身体就会朝着更健康的方向演化。 哎，我们今天节目原本是一个小话题，我们要通过减肥的这个事情跟大家谈一谈啊，培养一个好习惯的方法以及如何去培养好习惯，还有呢就是好习惯对你的一生有多么重要。但是通过前面汪明博士这个介绍，我觉得咱们首先要树立一个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嗯，就是你为什么要养成一个习惯，或者你为什么要戒除一个习惯，你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健康幸福的生活，而不是跟习惯做斗争。跟习惯做斗争这件事儿其实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但我觉得很多人把生活活到了，把戒除养成一个习惯作为唯一的终极目标，这中间就把这件事变得第一个特别无趣，特别痛苦，特别充满了挫败感。更重要的是，它往往和你的身体是不相容的。比如说有些朋友就为了增肥啊，吃很多的东西，但实际上你已经超过了你的吸收和使用的量，这个时候对身体就是额外的负担。其实可能更多的热量从环境的角度来讲是浪费，它被排泄掉了，何必呢？那如果你知道健康是你的目标，你做的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可能你看待这些事情的角度会不一样。 我们刚才啊谈到了今天的主题是如何保持一个好的身材，这当然呢需要了解你自己的身体，同时呢也是需要培养一些习惯的。那接下来还是有知识点来跟大家分享。王明博士，就是我们现在啊通行的啊一个体重的标准，那么什么样的朋友需要控制一下体重了？咱们是不是也把现在应该最流行的是那个 BMI 指数，我们身体的公斤数除以身高的平方。另外腰围在最近几年也特别受大家的重视，那么对于这些的数字指标你怎么看？ 那实际上我们在评量肥胖的时候呢，有一个传统的标准，很多人都知道，叫 BMI 体重指数。这个计算方式其实特别简单，大家听着广播就可以拿出你们的手机去算一算。体重指数呢就等于体重的公斤数除以身高的平方，那身高的单位呢是用米来计算的。体重公斤数除以身高的平方，正常的范围呢是在 18.5 到 24.99 之间，大于28，那您可能就要小心了，属于肥胖了。那除了体重身高比的方式以外呢，腰围也很重要，因为我们会发现随着生活水平的增高呢，很多的肥胖它可能是腹型肥胖，就是在腹部出现了明显的脂肪堆积，比如我们常说的这个老板肚或者啤酒肚。 就是大家如果去看一些相关的资料，就会发现啊，有一些身材，有的身材呢叫苹果型的，有的身材呢叫梨型的。这苹果型的就属于刚才汪明博士说到的这肚子啊，这个腰围比较大的。而梨型它虽然也不是非常完美的体型，但如果这两个要比起来，哪更容易得心脏病、得高血压的话，那苹果肯定要严重的多，这梨形稍好一点。 所以下面这个计算方式也非常简单，就是腰围的身高的比例，这也更好的可以从多维度判断肥胖的状况。如果腰围除以身高呢，您得出的数值在 0.5 及以下，那就是正常范围，如果大于 0.5 均应视为肥胖。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直观的理解成，如果您腰围超过了身高的一半，那就要注意了。 也就是如果一位先生是1米80，他的腰围不能够超过90厘米。如果是一位女士身高是1米60，那么她的腰围不能够超过80厘米。哎，这个数字还挺容易计算的。但是汪明博士，为什么现在啊大家更重视这个腰围比呢？ 因为你会发现很多的肥胖患者，就像刚才我们讲的这个老板肚或者啤酒肚，他的肥胖脂肪的累积是比较局限的，这样的测量方式呢，可能就更可以突出在某些局部区域堆积脂肪的时候所带来的肥胖。特别是我们还知道有一种肥胖叫内脏型肥胖，对不对？ 对， 脂肪可能更多的是堆积在我们不是那么明显可以看到的部分。现在大家对肥胖的认知也比以前更综合更深入了，所以有更多的指标。其实现在大家在使用的家用的体重秤上也多了一个指标叫体脂率，对不对？ 对对对， 可以从手机上读到。大家也越来越发现说有些肥胖是隐形的，并不是我们简单的看到的这样，这可能和你脂肪的代谢有关系。那我们之前所更多单一依赖的传统的身高体重指数呢，有一个潜在的问题，就是它没有考虑到那些骨量比较大，就是我们常说的骨头沉或者肌肉多的人。 因为它是身高和体重的比例，但是同体积的肌肉比脂肪重得多，因此就会出现一个现象，就是一些肌肉男往往被划入肥胖的行列，而四肢纤细却大腹便便的人却有可能在这种计算中处在健康的范围，但是这样的人有可能罹患心血管疾病的几率更高，所以用新的或者更多维度的参照方式有助于提醒我们身体是不是处在一个值得注意和报警的范围。 难受，想哭，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快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 知识开讲节目这一次呢，我们邀请到了专业人士汪冰博士和大家来聊一聊减肥，我们也特别要说一说怎样培养一种好习惯。前面说到了好的身材并不仅仅是人类对美的追求这样的一个天性，其实呢也是引导着我们变得越来越好。这个越好呀，除了指的是很多朋友通常认为的这个形体啊更加的符合比例以外，其实我们最重要的标准是健康。那么前面汪冰博士也谈到了为什么会有的人啊，我们前提是吃的同样多，有的人就会胖，有的人就会瘦，把这样的一些道理跟大家谈到了。我们也说到了有一些变胖和变瘦其实是可以调整的，那就说到了下面这个很重要的问题了。汪冰博士，如果不是那种天生的就是胖人或者就是瘦人，其实绝大部分的人都是可以调整你的这个体型的，是不是？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啊，这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个有关系的人类的特征，就是关于智商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大部分人认为智商是相对稳定的， 对 啊，当然现在也有研究认为智商可以在有限的范围内加以改变，但更重要的是一个人智商怎么样和他做事情做的成败不一定有一比一的关系，也就说白了，您回头看一下和您一起上学那些可能比您聪明太多的同学未必有您混得好。开个玩笑啊，就实际上智商这个事儿有一定的影响力，但不是全部的影响力。我们每个人体重啊都有一个调定点，就是无论怎么样最终基本上它会随着你的年龄稳定在某个范围之内，你会发现多少都会再回去，这就为什么保持某一个超出调定点的体重是比较困难的，对很多人来讲是需要额外的努力的，但是这个调定点没有决定你保持在哪里，对吗？ 你可以自己设定，对吧？ 通过你的努力，你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比如说比这个调定点略高或者略低，就是你的身体会回归一个稳态，但是你可以通过努力建立一个新的稳态，这个是不受影响。当然我提醒大家，建立新的稳态不是为了不健康，只为了美啊，而是为了离健康更近一点点。有的朋友就说了，那我觉得那些天生就体型匀称，他的体重调定点就比较好的人，那真是中了彩票了。像我这样怎么努力，要不太瘦，要不太胖的人，岂不很悲惨吗？但我想告诉大家一个真相啊，身体弱的人并不一定不长寿，因为身体弱的人对身体关注，而且他们会及早的开始所谓的养生和建立健康的习惯。那因为你的身体可能天生没有中彩票，为了保持和别人同样的匀称，你要付出额外的代价，但是额外的代价不是额外的代价，是额外的礼物。你会因为它养成一个一生的健康习惯，比如饮食习惯，比如说运动习惯，而那些无论怎么吃都还保持着所谓苗条体型的人，他们可能会不忌口。所以从长远来讲，我可不是诅咒那些朋友啊，究竟谁赚到了呢？也很难讲。 没错，究竟谁赚到呢？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下面的这样的一个主题，我们怎么去培养这些良好的习惯。汪冰博士，咱们还是从那些稍微身材有点肥胖的朋友来说起，因为毕竟夏天来临了，要露着肉了，女性朋友格外爱美，所以这时候怎么能够让那些肉肉都不见了，都消失了呢？我们怎么能够变回啊那些优美的苗条的体态呢？汪冰博士，先来跟大家说一说吧，这个减肥啊都有哪些的要点，应该怎么去做，怎么去坚持。 这个减肥说到要点呢，我觉得在老年人中流行的那句话就挺适用的，叫管住嘴迈开腿啊。一个就是节流，就是你怎么能够让流入你身体的热量减少，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开源。我把这两颠倒，所谓的开源其实是让你释放热量的机会越来越多，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的运动，无外乎就是 这两个管道，但是这两个管道都涉及到习惯的养成。 对呀、啊，不论是管住嘴还是迈开腿，对于很多年轻朋友来说，这简直啊，还不如就胖着呢。 因为这涉及到了两个方面，就像我今天有跟大家提到，我最近读的两本书，管住嘴就是戒掉坏习惯，对吗？迈开腿就是建立一种新的习惯 啊，建立好的习惯。我们刚才说到的啊，这个管住嘴，也就是如何戒掉坏习惯。汪明博士，不仅仅我们刚才说到的吃的比较多啊，有的时候这饮食不加控制是坏习惯。其实像这个网瘾，然后像这个整天的这个一会儿喜一会儿怒，然后这喜怒无常，好多的朋友其实都有不少的坏习惯，还有拖延症啊，也是。那么这些坏习惯为什么被称作坏习惯？就是因为大家都或多或少的沾染了一些，但是基本上都处于戒不掉的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今儿咱要说的是如何戒掉坏习惯，能够戒得掉吗？ 嗯，这个坏习惯能不能戒掉呢？很多影响因素，但第一个我想跟大家探讨的是，它为什么就是个坏习惯？刚才刘莎说了，我们好像对坏这个东西有一个固定的见识，比如说肥胖是坏的，拖延是坏的，等等等等，好像一旦和惰性、意志力薄弱有关系，都是我们要去除的。因为我们都有一个理想，就是比如说别人家的孩子，你看人家怎么那么刻苦勤奋，别人家老公怎么那么上进啊，那么有雄心伟略，能够勇敢的去承担风险。但是这一切的背后，有可能隐藏着一个炸弹，就是你要养成了一个习惯，那是别人家的习惯，不是你的习惯。比如说，我看到有人是早起的鸟，就说你可以晚上八点睡。但是你可以六点起，六点到早晨八点这两个小时没有人打扰你，非常的安静，效率很高。但是你知道这叫晨型人，就是早起型的早鸟型的人。还有一种人叫夜型人、oh. 型是类型的型，就是他在晚上是最佳状态的，然后他可能就要晚一点起。所以这两种人，我记得我们也举过比喻，他其实是生活在不同大陆和时区的人，但现在没办法生活在同一个地方。那如果你让一个夜行人养成晨行人的习惯呢，恶果是什么呢？第一个，他的身体未必会变好，我们经常说早睡早起身体好，对不对？他其实根本睡不着第二呢，他起来以后不仅效率不高，反而效率非常的低所以我看到很多励志的文章里都告诉大家，那些成功的人是怎么挤出时间，比如说某富豪每天只睡四个小时，但您的睡眠就是比如说要多周期的，甚至还要午睡，你偏要四个小时。你知道睡眠剥夺的结果最终不是习惯的问题，而是你会觉得整个人生生无可恋。 另外，因为睡眠会跟我们的大脑有着紧密的联系，如果长期缺少睡眠的话，会引发大脑的一些问题，就比如说有些精神分裂症，还有一些长期的抑郁症，也是和缺乏睡眠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不建议大家以牺牲睡眠，或者说应该是过量的牺牲睡眠来换取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睡眠本身有可能会引发跟肥胖相关的问题，你会发现当你睡眠不足压力变大的时候，激素分泌是紊乱的。其实很多人在频繁加班的时候是变胖的，当然这里边还有原因，就是因为加班很辛苦，意志力变薄弱了。我们都知道戒除和养成习惯是需要心理和身体的能量的，这是一种新的生活改变。当你加班或者熬夜或者因为这些失眠的时候，睡眠不足的时候，你的身体和心理能量都是衰弱的。这个时候自制力变差了，不仅养成习惯难，拒绝诱惑的能力也变差。我知道很多朋友其实在加班的时候最后的收场都是夜宵 啊，而且是暴饮暴食，然后大吃大喝平常可能吃一碗饭就饱了，这宵夜然后吃俩小时，这不知不觉三碗饭就下去了。平常晚饭可能也不会喝点酒，不会吃点烧烤，这既然是夜宵，三五个朋友一起一聚，不仅饭的这个菜的量超量了，还得再加上酒啊等等等等。 哎，我觉得刘莎说的特别好，就是人啊是一个一体联动的网络，彼此都是牵连相关的。你在养成一个习惯的时候，在戒除一个习惯的时候，方方面面可能都会受到影响。这也是为什么，比如说我看到有些朋友选择了非常勤奋的学习啊，熬夜，恨不得一天也只睡四个小时，就像某些成功人士一样，但是恶果就是可能变得越来越胖。第二，觉得学习这件事情一点快乐都没有 啊， 建立个条件反射，学习就是受苦，就是受罪。你说一旦哪天他的意志力不足以支撑，他还会继续前进吗？不会。但是我们从小就知道兴趣乐趣是最好的老师，凡是孩子感到兴趣和乐趣的事情， 不要求他坚持，他也会自动的坚持，对吗？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把习惯就和痛苦和坚韧放在一起？虽然他和他们有关系，但如果全部就等于这些的话，我觉得对大部分人来讲，建立习惯几乎都是很难的。 可是王斌博士，你前面谈到的我们减肥的原则之一，管住嘴，迈开腿，这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需要毅力，而且也是在建立的过程当中非常痛苦的一个习惯。这样的一个现实摆在了很多人的面前，有什么方法能够破解吗？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专业人士汪冰博士，和大家来分享啊，夏季怎样去减肥，还有如何去培养一种好的习惯。说到培养这种好的习惯，其实更希望大家树立一种健康的意识，能够让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也能够让我们自己，我们个人变得越来越好。欢迎各位在音乐和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继续听汪冰博士来聊一聊这方面的情况。 缠绕的神经神秘，你想着我垂坠的心机，摇曳不出声音，精彩没结局的戏，我们像不像电影？当看着我的人都散去，我才看见我自己，紫藤花心事日深夜长，越想逞强去开朗，杀身就越压紫藤花，把心拴在旋转木马，那原意不再喧哗，还念念不忘旧情话，最爱你的人最难忘记，因为还留下梦境，最浪漫的人最难清醒，不信谁无情。去开了， 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鸡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世界瞬息万变，永远都有更多的未知等待着你。从流沙一起，与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分享知识，传递快乐。让我们相约在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专业人士汪斌博士，谈一谈减肥的事情啊。有一句话说呀，五月不减肥，六月徒伤悲，说的是什么呢？等到夏天到了，穿的衣服越来越少了，有一些女性朋友就会发现呀，身上这个肉肉特别多，这真的是让很多爱美女性啊非常着急的一件事情。如何能够减肥成功，或者说如何能够很好的控制自己的身材呢？前面的节目当中啊，汪斌博士给大家普及了一些基本常识，比如说什么样的身材是适合的，是健康的，还有啊，我们如果要减肥的话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一些方法。另外汪斌博士也特别谈到了，不要把减肥这件事情当做一件特别痛苦特别困难，让你的身体一想起来就觉得啊，这是受罪的事情来去处理。 建立一个条件反射，学习就是受苦，就是受罪。一旦哪天他的意志力不足以支撑了，他还会继续前进吗？不会。但是我们从小就知道，兴趣乐趣是最好的老师。凡是孩子感到兴趣和乐趣的事情，不要求他坚持，他也会自动的坚持，对吗？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把习惯就和痛苦和坚韧放在一起？虽然他和他们有关系，但如果全部就等于这些的话，我觉得对大部分人来讲，建立习惯几乎都是很难的。 可是汪斌博士，你前面谈到的我们减肥的原则之一，管住嘴迈开腿，这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需要毅力，而且也是在建立的过程当中非常痛苦的一个习惯。这样的一个现实摆在了很多人的面前，有什么方法能够破解吗？ 这就涉及到了建立习惯或者戒除习惯时候是有技巧的。我们怎么能不跟人性作对，而是在顺应人性的基础上，或者说客观的说尽量顺应人性的基础上，完成这件事情。说白了就是怎么能没那么痛苦把活给干了。 那怎么能？ 这里边还是有很多技巧的。比如说我推荐的第一个技巧就是，咱别一下子就树立一个完美的目标。很多人一到春天就想，我要跟某某影星瘦成一样的，我要穿上什么什么号的衣服。但实际上那个目标，如果你从健康的角度来讲是不现实，而且是摧残身体的。这样的话，第一个有违我们建立习惯的目标，为了更好的生活，没有为长远负责。第二呢，它不容易达到。第三个呢，一定采取的是极端措施，它就不容易坚持。比如说我周围的人最近采用了一种减肥方法，其实网络上讨论也蛮多的，就黑咖啡减肥法 啊。 我不是特别了解啊，但是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不仅不怎么吃东西，可能就吃一个水果，让大部分人都在喝黑咖啡。我虽然不知道有没有科学研究，但是我个人觉得从人体的机能来讲，这似乎不是一种特别健康的选择。 汪斌博士，不仅仅你刚才说的这个黑咖啡减肥法，你知道还有这种叫轻断食减肥法，比如吃十天的苹果，或者呢是喝十天的这个酸奶，包括七天到十天的等等等的其他一些食物。虽然不是说完全的不吃，但是那个量已经非常少了，而且是以单一的这样的一种食物来进行断食减肥的方法。 方法特别流行。如果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其实如果你坚持十天啊不怎么吃东西的话，是不是你就适应了就是你将来再让你吃你也不会再吃那么多了呢？因为十天已经挺长的了。 这个饥饿的方式会带来诸多的影响，比如说只吃单一的营养其实对身体可能是一种伤害。第二个呢，有些营养的代谢，单一营养的代谢会给身体造成额外更大的负担。第三个呢，就是当你长时间处在饥饿状态的时候，我的一位营养师朋友就告诉我，当你的身体知道饥荒要来临的时候，它会降低代谢率的。 哦， 他会觉得灾难要来了，我就不能这么高的消耗原油了，因为哪天油没了怎么办呢？所以未必少吃就一定能够达到你要的效果，其实这就没有利用身体，对吗？你通过迈开腿的方式增加代谢率啊，这项的方式是可以烧掉更多的热量，但是你减少消耗之后，身体也很智慧啊，他知道可能明天就没有吃的了，所以我今天要少少的使用我的热量储备。 所以刚才我们说到的，不管什么样的断食法，什么样的这种通过食物来控制，我说的是控制是什么？是减少大量的食物。比如说你原本一天吃两碗饭，你现在改成吃两粒饭，那不可行。但你原本一天你吃两碗饭，现在你改成吃一碗饭或者是 1.5 碗饭的方法，是可以能够坚持下来的。 所以我觉得不妨把少吃一口和多走一步作为目标。这样的婴儿学步的方式容易开始的。很多人都说，那我要每天少吃一口的话，我到夏天还是穿不进那条裙子。 就是啊，肯定是这结果呀。 对， 明白， 这个思维方式就是有悖于我们建立习惯的一个原则。我们强调关注过程而不是结果。结果是你一定要穿进那个裙子，但我们现在希望你每天少吃一口，你有没有做到？如果你做到每天少吃一口，你一定离那个目标更近了。特别是很多急切想实现目标的朋友，我想告诉大家，其实我们一开始就开宗明义了，我们是希望建立一个能陪伴你一生的健康习惯的，对吗？ 对， 不是只陪伴你一个夏天，因为你知道当身体啊经历剧烈的上上下下的体重波动的时候，实际上是一种伤害，这对你的身体可能是一个应激反应，这样的话你没有爱你自己，反而你很恨你自己，对不对？凡是恨自己的习惯啊都不太容易坚持长久，因为你违背了自己的人性。 而且还有就是你的身体也记住了这样的一种习惯，其实会让自己挺遭罪挺难受的，他也不会配合你长期的坚持下来。所以王明博士，前面呢咱们说到的减肥的要点是管住嘴迈开腿，那接下来就是要把这个管住嘴和迈开腿来坚持下去，怎么坚持下去呢？ 坚持下去，我们刚才其实已经提供了一些小小的原则和参考了，比如说婴儿学步的方式啊，把这个热量摄入减得慢一点点，就像婴儿添加辅食和固体食物一样，慢慢来，你是慢慢减，然后走路也是，可能每天不给自己规定太多了。如果你在公司的午休时间只有15分钟，你走了15分钟，也是一种成就，不以善小而不为，一点点努力都会在为你的新习惯建立做贡献，不要以完美主义的角度来审视你迈出的每一小步，这样的话小朋友其实也学不会独立的走路了，对不对？当然呢，这些小技巧之外呢，还有一些更重要的原则供大家参考。第一个原则呢，就是你要确定习惯的类别，就是你究竟要建立什么习惯。刚才刘莎讲到了管住嘴迈开腿， 对啊， 那这两点就是你习惯的方向，就是你要减少热量的摄入以及去做运动。那有些朋友其实不太清楚要建立什么习惯，我举个例子啊，他可能通过喝酒的方式来减除压力，他就想戒酒。其实戒酒是个方向，但不是终极方向，因为你的压力没有得到缓解啊。 对啊，你其实终极方向是来减轻你的压力或者是消除你的压力。 对，所以吃东西也是，有些朋友其实吃东西是表象，减压是真相。我举个例子啊，我周围有个朋友，他吃夜宵一定不能吃清淡的，一定是吃麻辣的。那我知道北京有一条火锅著名的街啊，全都是麻辣的火锅，夜里人特别多。我也在想这个原因是什么，因为人到夜间睡眠剥夺以后，其实味蕾是不没有那么敏感的，只有刺激性的食物才来带来快感。还有另外一点，就是 我们好像在之前跟大家分享过什么叫情绪性饥饿。情绪性饥饿就是我必须要吃什么什么，不吃那我就睡不着觉。因为你知道如果你真饿了，抓起什么都得吃，对不对？ 所以我现在知道了为什么马小是宵夜的主力军，而在日餐当中的比例远远没有在宵夜当中那么大了。 因为你专注要吃什么的时候，你是要解决一种情绪性的饥饿。如果说到这儿呢，我们又和减肥连上了。如果你每天晚上都要吃什么的时候，你可以仔细在这个食欲的背后去挖掘一下，您是真饿吗？理论上真饿的人吃什么都可以，只要能让他果腹。而情绪性饥饿的人是要特定食物才可以的，往往特定食物是高盐高油高脂，现在可能对于我们中国人餐桌叫高辣，是吧？ 对， 这个无辣不成席。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要想这个情绪是什么带来的，工作压力，情感孤独，您是不是把食物当成了爱人，比如说吃大量巧克力，因为这会让我们的头脑中产生一些让我们心快感的化学递质。知道了究竟是什么在勾引我们的欲望，我们才能知道能不能用其他的方式来满足我们的欲望。 哎呀，听汪冰博士讲如何减肥简直太有知识了，没有想到啊，这个减肥背后居然还有这么深奥的人生哲理。我先要找一找这个过量饮食背后的这个源泉是什么，我是想要减除压力呢，还是说有什么不高兴的事想要通过这个吃东西来让自己高兴一点呢？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刚才我们就说到了确定习惯的类别，这是减肥的一个重点。 对，就是你要建立什么习惯啊？你要满足的是什么需要？需要是无罪的，但需要的满足方式有破坏性的，也有建设性的。这是我们刚才说到的第一点。第二点呢，是一次只戒除或者建立一个习惯。很多朋友呢，新年目标往往都写个5条、8条、10条的，恨不得这一年实现人生彻底的翻转，走上新巅峰啊！这个心情可以理解。但是你想想，我们经常用一个比喻，人的意志力就像肌肉一样，您从来不锻炼肌肉，一去健身房就告诉自己要拿大满贯和铁人三项的冠军，对不对？是谁都会觉得很可笑，但是我们意识不到，我们好像觉得这个意志力只要我把话先吹出去再说。所以如果这个角度考虑，我们把意志力当成肌肉，你就知道你每次负重的力量是有限的，你要把你的力量放在什么上就更重要了。我有一个私人的建议啊，最重要的事只有一件啊，这也是我曾经读过的一本书。其实在同一个时期最重要的习惯也只有一个。 也就是说在我们减肥期间最重要的就是减肥，就是管住嘴和迈开腿，其他的就都别想了，是吗？ 甚至如果你做不到两个都同时的话，那你可以先迈开腿或者先少吃一口。如果你觉得双管齐下对你的意志力的需求比较大的话，你完全可以从一项开始。当我们在做任何计划，不管是减肥还是人生计划的时候，一定要记住，最好是把习惯列出以后呢，从最简单的那个开始。你知道很多人列出目标以后先从老大难开始，比如说年年第一个都是学英语啊，年年第一个都完成不了，第一个都完成不了，第二个也完成不了，第三个也完成不了。 所以就比如说我每年给自己制定的减肥目标都是要减50斤，我想反正那也是一个完不成的目标，所以就年年月月日日的耽误下去了。 所以基于刘莎提供了这么生动的真实的例子啊，我们不妨把它放到我们刚才说的用原则里试用一下，你看看怎么来把这件事变得更容易点。第一个，减肥50斤，这是一个很诱人的目标。那这件事呢，实现的可能性有多大，难度有多大，你可以打一个分，然后把这个目标再分解成子目标，就是有可能是刚才讲的减少摄入，增加运动。增加运动你可以列出50种运动方式，哪一种是你最喜欢的，千万别挑哪一种减肥最有利，因为往往减肥最有利的是你最不喜欢的。还有这个少吃一口也是啊，可能有很多东西都可以减少摄入，你最愿意减少哪一种，可能相对来说没有那么让你嘴馋的是更容易戒掉的。我们很多人都是反其道而行之啊，偏要跟自己作对，先从最难的开始，但你不是在跟自己作对，你跟人性作对的结果没有好下场。 王明博士一定要说一说我的切身感受啊，我为什么要给自己定一个50斤的目标呢？虽然这个目标有可能我这一辈子也完不成，但因为我觉得如果你要瘦一斤的话，对于我这样的一个比较大的基础体重的话啊，它没有任何的用处啊，所以我想就索性吧，减出来将来还有再往回长的这样的一个富裕。我同时也特别理解啊，那些为什么不太愿意用健康方式减肥的朋友，因为如果是用锻炼，然后呢还有像刚才汪冰博士你说的是控制饮食而不是说节食的方法来减肥啊，那都是以克来衡量你的这个减肥的效果的。你想 本来是一公斤是1000克，那你每天减几克减几克。现在像我们这样的基数大的人，我们觉得每天减1斤都是不能容忍的，所以就只好是找一个让自己最痛苦的这样的方式来实行这个减肥的计划了。但是确实这个方式非常痛苦，很多朋友是喝少量的水，然后基本上就不吃不喝了。你想一想， 这是多么伟大的人格力量啊，真是太让我佩服了。首先有这个目标本身让我都觉得非常的佩服啊。但是刘莎，相信你的问题代表了很多朋友的心声，但这个问题为我们带来了一个活学活用的机会。我们来看一看，刘莎刚才讲到了说，我的基础体重在那里，如果不减50斤，我觉得效果不明显。所以你会发现很多人是冲着效果去的，但我们刚才已经说了，注重效果不看重过程更容易失败。第二个，我们要注意，刘莎刚才说了，也许这个目标我这辈子都完不成。既然你这辈子都可能完不成，你还着急结果干什么呢？那你不妨用这辈子来慢慢的完成。 哎呀，人往往就是活在这种纠结当中啊。我相信我刚才说的虽然是我个人的感受，但是我也问过我周围的很多朋友啊，他们其实和我的感受是同样的。汪明博士，这要当做共性来去处理。 刘莎是让我要认真对待，绝不能一笑了之。因为人性有这样的共性，就是我们很想让未来提前到来。其实很多人是生活在未来的，但是生活在未来可以是一种促进，而不是自我的贬低和指责。如果你能够经常想象脑补一下瘦了50斤的你是什么样子，这完全是可以牵引你在现在继续坚持在习惯的轨道上前进的力量。但是如果你用瘦了50斤的样子来贬低自己，今天我只瘦了50克，这个月我只瘦了2斤，那你可能在当下就想要放弃了，因为这个任务变得太过艰巨了。所以如果选择一个折中的方向呢，我给大家讲一个我读到的日本马拉松选手的故事，就是他在每次马拉松之前会提前的勘探路线，然后会大概记下邮局、便利店、哪怕电线杆的位置，这样他每次跑过一个熟悉的地标，他就知道自己已经完成了一个阶段性的小任务，也就是离我们刚才说的减肥50斤的大任务越来越近了。所以如果能够把一件事细切下来，50斤也没有问题，但是你能够细切到小目标，让自己经常能感受一点点成就感，让未来能提前到来，说白了，那你就更容易走向未来。 师傅，您的知识渊博，博古通今，众私塾学堂之中想必已经无人能及了呀。 哪儿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还没听过知识开讲吗？令为师受益匪浅呐。 哦，世上竟然有比我们学堂还厉害的，我要去听听。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电波中的知识学堂。 知识开讲，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来聊一聊减肥，来说一说啊，如何培养你生活当中的好的习惯，如何戒掉坏习惯。那这其实是有些技巧的，而我恰恰是那个啊，没有技巧还掉进了很多坑里的人。但是汪明博士的讲解让我有了很大的改变。我突然发现啊，经过汪明博士的介绍，我原来以为我今生不可及的一个目标，现在终于有希望能够在今生达到了，是这样的吗，汪明博士？ 是，我想告诉你一个非常残酷的真相啊！我周围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他想改行，先学一件手艺，但这个学手艺这件事呢，跟师傅要5年才能出师。他就跟我说，我现在已经35岁了，等我学出来都40岁了。你说这其实已经不赶趟了，40岁了，年纪太大了。当然我会觉得他说完以后我满脸是汗，哈哈，作为一个已经迈入40岁的人来讲。然后我就用我看到的一句话恶狠狠地回击了他，我说就算你什么都不学，5年之后你还是40岁，对不对 啊？真是，王明博士，你一下让很多减肥失败的朋友都释然了。 所以如果你这么想人生的话，多做一点就是一点，无论你做和不做，生活都在不停地往前进展。那很多的时候我们其实是用50斤的目标太遥远来打击我自己，其实是给了自己一个放弃的理由。就像这位朋友，他就可以告诉自己说，5年以后都40了，干什么都不改趟了，那我就不学了，这不是我的原因，是因为我已经35了，这是个自然原因，这是个自然灾难，和我没关系。其实当我们把这件事情我们自己要负担的责任免除的时候，其动力往往也就没有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妨 也认真去检醒一下，就是我们定目标的时候，是不是有的时候有些人定的就是自我妨碍的目标？当然我说不是流沙了，比如有人就定我要减肥一百斤，他为什么要定一个不可能的目标呢？他想告诉自己这件事没完成，不是我没有坚持，不是我没有意志力，这件事谁也完成不了，所以别怪我，也因为这样免除了因为坏习惯给自己的自信带来的打击。 我觉得你恐怕里外里说的就是我，我就是这样的想法的。刚才跟大家来一起分享减肥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其实对于很多女性朋友来说，减肥真的是千难万难的一个事情。我觉得汪斌博士刚才谈到的最好的一点就是，你只要开始，你就已经迈出了第一步。 我们往下走呢，这个过程中很多人都觉得坚持很困难，坚持确实不容易，坚持需要我们有充沛的心灵能量，也需要有身体能量。我跟刘莎经常开玩笑的说，让我先吃点我才有力量减肥啊，这其实不是开玩笑。当你的意志力很薄弱的时候，当你肚里叽咕咕在叫的时候，面对食物的诱惑，你真的很难说不。但是稍稍血糖上升一点，你的理智可能就更加的强大，你的意志力也恢复过来了。所以有的时候不要对自己太狠了，有些人恨不得把自己一下子就置于死地而后生，但是往往这样的结果不仅非常的让你感觉很差，让你觉得习惯就是残忍的，就是泯灭天性的。另外一点呢，你甚至没有力量绝地求生了。 没错，没错。汪斌博士刚才谈到的这一点啊，我相信啊，有很多朋友会有特别好的意志力，那么他就能够通过每天的两个小时的这个锻炼，再加上呢有效的控制饮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够减到他满意的这样一个体重。但是这绝对啊是那些想控制体重的朋友当中的少数人。我们应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大多数人怎么去处理，怎么去把这件事情做得有趣儿、有效果，而且能够最重要的是变成你坚持一生的良好的生活习惯。 如果说到这儿呢，我们不妨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的一个好朋友正在戒除或者建立一种新的习惯，你肯定不希望自己拿鞭子抽他，对吧？当然这也是一种方式了，这种野蛮教练的方式。你更希望陪伴他一起去经历在这个过程中所遇到的挫折和不容易。我觉得很多人在建立和戒除习惯的时候，都是那个拿着鞭子恶狠抽向自己的人。那样的结果，其实第一个你是不是自爱是自恨，另外一点呢，你不容易长久。如果我们能把自己当自己的朋友，我相信你一定不会在某些比如说退步的时候、犹疑的时候，甚至想要放弃的时候，对自己有这么多的责难，甚至我会觉得简直是一种自我相向的暴力。那还有呢，下面如果能帮助大家走得更长远呢，我觉得一定要找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无论戒除习惯还是养成习惯，最终我们都是说了服务人生的，对吧？不是遏制人生的。那如果往下刨，在你现在的比如不良习惯背后，把巧克力当做爱情的填充物，把薯片当做打发无聊的方式，打发内心灵魂空洞的方式的话，那也就要找到说这个需要有没有其他的满足方式。我们经常举一个例子，你不让自己吃垃圾食品，而且你也不让自己吃健康食品，那只能饿死一条路。 对呀。 所以如果你要戒除一个习惯的时候，我告诉大家，往往同时最有效的是陪伴养成一个新的习惯，就是你有没有替代性的满足方式。当你孤独的时候，你可以选择跟人面谈。我特别不建议通过网络社交，因为网络社交我采访过的所有的人都是社交以后更孤独大部分人。 为什么？ 因为网络社交，第一个它缺少了我们作为生物体一个实体见面的感受，第二个很多网络社交是匿名性的，它的深度貌似很深，上来就可以说内心的隐秘的角落，因为 你也不认识嘛，但是连接的深度是有限的，它不是基于信任，是基于我再也不会看见你了，基于陌生关系。还有呢，第三点，我会觉得实际上在网络的交流中，很多的时候是缺乏一些言语信号的，一些言语信号之外的信息，比如是肢体语言的交流，所以好像情感的满足深度也会减淡。当然更重要的是啊，网络社交往往是高频次的，就是说我今天跟这人说句话，明天跟那人说句话，但是现实的交流往往是深度挖掘的更深一些。这可能是我个人的偏见，但是我总觉得你看，一个好的社交方式，解决孤独的方式，在做完之后你不会更孤独，也不会更空虚，你会觉得充实，甚至见面中的温暖包括彼此的支持，可以在长久的你的黑暗的孤独的人生道路上支援你，这叫好的社交方式。 所以我们再来回到减肥这个事情，很多朋友为什么不能够管住嘴，可能并不是说他饥饿才去吃这个饭，而是说他可能今天工作不顺心了，当他吃甜食的时候，他会觉得心情好多了，他是 想用这个甜食来弥补一下他心里那个痛苦，那我们就可以去追溯一下源头。我们把你这个痛苦消除掉的话，那么后面你要吃东西的这样的一个欲望也就减少了。所以很多说自己在减肥期间啊特别想吃东西的朋友，不妨啊去回顾一下自己为什么想要吃这么多东西。当然前提就是在你吃饱了的情况下你还要吃这么多东西，或者说你特别想吃某一样东西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我建议大家开始养成另外一种新习惯，就是寻找一种兴趣爱好。你会知道当我们投入一种兴趣爱好的时候是非常忘我的，不仅忘我连饥饿都忘了。肯定大家有这样的经历，就是你做投入的事情的时候，别说吃饭了休息了，你不眠不休废寝忘食，而且不给钱我还得接着干。我希望大家都能找到这样一件生命中的乐趣，也许它无法成为你的工作，但是绝对可以对抗你不时而来的饥饿感。 所以说呀，如果我们找对了方法，想要减肥想要控制体重其实是完全可行的。 那最后呢给大家介绍一个我在书里看到的原则，我觉得对我来说非常非常的实用啊，就是坏习惯的戒除不是只有全或无。我们很多人都说戒了坏习惯就是我一支烟也不抽了，一杯酒也不喝了，当然这很伟大很好，也避免了抽一支喝一口带来的溃堤效应，就是抽越来越多喝越来越多。但是很多朋友如果做不到如此决绝的话，减量也是一种戒除啊。比如说你之前每天喝两瓶，现在只喝一瓶啤酒，那可能已经是一种戒除了，没有必要把自己的欲望斩尽杀绝，恰恰是能在保持健康这个大框架前提之内做到减少，本身就是一种成就了。 感谢汪冰博士的详细介绍。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我们大家谈到了减肥这样的一个话题。减肥不仅仅是一种追求美和健康的方式，对于很多人来说，有的时候呀，它更是对你意志力和生活态度的考验。汪冰博士在这一次节目当中系统地介绍了培养习惯的阶段性特征以及相应的方法，教大家如何掌握坚持下去的诀窍，科学克服惰性，将培养习惯的过程变得轻松自然。也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啊都能够戒掉坏习惯，养成好习惯。下面再来预告一下明天的节目安排。明天呢我们带来的呀是匠意营造中国传统建筑的内容，要谈到的是乾隆时期的密教建筑营造。我是刘莎，这一次的知识开讲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即时传奇节目。我们在明天中午11点到12点的知识开讲节目当中再会。 记录时代变迁，展现社会风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传奇。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人物空间和纪实传奇节目的制作人刘丽。休假的时候去英国，有一天住在牛津附近的一个庄园里，贪恋美景舍不得多睡，一大早就起来穿行于森林和草坡，不时还有肥肥的野兔从身边跳过。爬上一个山坡，一回头一望绿水就在晨雾中若隐若现，旷野无人，凉风拂面，我坐在这边山头看风景，一只乌鸦站在另一边山头看风景。总觉得生活在别处，总想着逃离车水马龙纷乱人群，却在远离尘嚣的这一刻发现，原来一直想逃离的地方最温暖。 乐享端午，感恩父母。6月18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电台11位主持人与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联合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经典，展开文学与音乐的对话，呈现一场合家共赏的视听盛宴。6月18日上午10点，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我是演员李光洁，为你朗读杨庆祥的《春夜独饮不醉》。明月离得远，明天更在明月外，当我一口饮下萧条的春夜，有多少人独自走过，多少花独自开放。